啊，就这次创业其实我跟之前的创业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早年摆地摊是因为没有什么好的出路，我想挣更多的钱，更快的挣钱啊，然后我想当然的觉得那个生意应该能挣钱啊，当然我运气还不错，所以挣到一点钱。但是现在我这次创业其实是因为我之前的这一次创业是从2000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我参与了一个培训教育机构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过程。那么创业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面对的都是传统的中小微企业啊。我们整个这个辅导的体系，其实我们希望因为传统中小微企业都非常的焦虑和困顿啊，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啊，突然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快速的发展啊，然后国家推动的这种通过资本把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些企业迅速的做得非常的大啊，而且因为资本的这种助力，让那些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互联网的企业用资本的方式掠夺了很多线下实体经济的啊这些业务啊。举例说像新美大之前他们还是美团大众点评的时候啊，他们用补贴的方式啊，我本身是餐饮人出身啊，掠夺了我们餐饮人很多的啊这个业务啊，很多的收入，而他们其实本身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没有创造啊，实际没有创造实际的价值啊，因为他并没有说有一个物质的东西存在啊，他只是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啊，而最后通过绑架用户的方式来绑架这个我们作为餐厅的话是产品的提供商是吧绑架了生产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相当不合理的事啊。但是在之前的那个这个差不多这10年的这个互联网发展过程，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到来加上资本的方式，却硬生生让这件不可能不应该出现的事却出现了啊，就像这段时间其实对这个很多的上市公司的困顿，就是因为资本开始掠夺他们。就像我觉得，就资本在前一轮就帮着这些网上的公司掠夺了很多实体经济的这些中小微企业的这些这些他们创造的这种价值，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价值被掠夺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因为我在跟他们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这种课程的辅导和体系，我们虽然能够在心理上能够在意识层面上让大家更好的去缓解自己的情绪和焦虑，但实质企业本身的困顿并不会改善啊。那些传统中小微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就像一个人生病了如果说我只是在心理上安慰他，他很开心，但是他就是痛，那种痛需要被处理掉。所以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觉得我是边交流边摸索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做了很多的这些探索啊，随后到去年的时候我下了决心啊，然后一直花了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一直在梳理，到今年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基本上为这些传统中小微企业转型找到了一些可以被尝试或者说低风险做尝试的这么一种方式和路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能够帮上他们的忙，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对我来说。 其实说您在做上一个项目的时候，就是移动互联网到来之后，然后给你们的这个就是项目带来很大的一些冲击， 对 整个行业带来很大的冲击，当还没有人来安慰你们的时候，你们这个企业还要面临的转型， 对， 所以您现在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先做一个安慰和缓解疼痛的过程，然后再进入正题，好好帮帮他们。 对对，其实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跟你分享一下这个为什么这次创业会，其实是这样的，我在2006年的时候开始这个尝试做智慧酒店。 智慧酒店。 对，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加入一家房地产的龙头企业叫易居中国。那时候我是易居中国成立了一个酒店管理公司我是那个管理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然后负责这个公司的全面的业务并且这个公司在那个时候也拿到了现在非常有名的投资人沈南鹏先生的投资。然后做了一年以后，因为这个团队内部的一些因素吧所以我们整个团队就离开了那个项目 然后我就开始了这个我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这个第二次创业。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做了那个智慧酒店项目 啊。 那个智慧酒店呢，但是在2006年的时候，并没有，尤其是在中国，并没有移动互联网 啊， 只有对，只有互联网。 嗯， 但是我们有很多想法。 嗯 啊，而且我们当初汇聚了一些资本啊，我们身边的一些做房地产的朋友，所以我们就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大家都觉得太炫了，太酷了，需要有一个高科技的酒店能够满足我们啊，包括我们现在的那个这个我们现在就像乐视啊啊的这种点播的这种这个功能啊，其实我们当初在酒店里就已经实现了啊，就是你可以酒店里面那个时候电脑还不是非常普及，就是不是每个酒店房间都有电脑。 嗯。 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云服务啊，或者叫什么后中央主机。我们那时候就叫中央主机。 嗯。 然后我们为我们这个旗下的50多家酒店，每一个房间里的这个电视，现在是电视机嘛，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把它全部都换成了液晶电视、液晶屏，然后通过一个链数据的这个线的链接，然后链接到我们这个中央主机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服务器，然后大家就可以，每个人就可以在房间里面上网啊，用移动鼠标跟移动键盘，这个屏幕就是现在的这个，就可以当这个显示器用，它又可以当电视机，又可以当显示器，然后可以实现各种点播、点餐、餐厅预约这个酒店的各种服务，可以在房间里面买单啊。在那个没有移动互联网的时代，那个东西还挺酷的。 嗯。 但是到2009年，我们这个技术成熟，真正想大规模推向市场的时候，发现移动互联网来了，就是我们一下懵了，就是我们花了几千万投入的这个研发的东西，就突然面对了一个洪水。 嗯。 啊，像猛兽一样，就发现一下子就是大的时代到来的时候，这些小的创新就突然变得好像一文不值了。 嗯。 啊，然后我们因为还有一些体量，我们想上市，但是最后上市也没有成功。 嗯。 啊，是因为我们当初在整个公司的架构，在股权设置上啊，可能我不是可能，就是我那时候完全没有经验啊，所以我们只是按照自己理想的状态啊，自己找了几家律师给我们做的规划，所以当这个项目到最艰难的时候，其实需要有一个人来做决定，而且尤其是需要我来做决定的时候，我没有能力决定，因为我没有权利决定啊，最后我就被大家踢出局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对互联网也好啊，我对这个这个科技也好，我对股权也好，我有跟别人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我经历了那个过程啊，然后所不同的是，大家更可能愿意看见的是某某上市公司的总裁董事长啊，而我是没有能够成为那样的人，他们是成功者，我是失败者啊，差距就在那一点啊，所以但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挣到了一些钱，啊，然后我就想继续摸索方向的时候，我就在2010年的时候，我其实是自己比较困顿的时候，遇到了我前一个项目的这个前一个啊培训教育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合伙人，他是那个项目的发起人 啊， 他的那个课程非常的棒 啊， 至少帮我从那个状态里面走出来，重新认识自己，然后哎，我觉得挺好的，鼓起勇气， 心理上的培训， 对，心理上的、意识上的、认识上的啊，对。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维度，这样讲， 相当于在您最低谷的时候，然后就帮助您走出那种， 对对对，在我这种自己的这种困顿当中，帮我算走出来，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推广啊，一起去营运这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目前做得非常好，那在国内有将近100万企业家来上我们的课，目前我们每个月都会有30多堂公开课啊在上，然后也在全国34个省啊，因为我们把港澳台都列为中国一个省啊，虽然我那个合伙人是台湾人，但是我们就是把港澳台列成了啊中国，然后新马只要是华语地区，其实都有了。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K

产品的展示啊，包括企业里面核心团队的啊一个展示。那这种展示而且是很丰富的，它可以有，现在目前我们就有视频的、图片的、文字的啊，马上我们还会开放直播，就是企业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充分的向它的用户，向它潜在的合作伙伴来展示自己。那么就是冲着这个业务来想找合作的人，他就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这个企业到底是干嘛的，了解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专业性啊，而且他这个在这个企业当中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在这个扮演这个角色过程当中他分别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能够对应真的能够帮我解决到我想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当我们形成这样的一种线上的链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其实你只因为你线下可能要聊几天，甚至要互相的到对方企业去参观去了解，但是线上我可能打开应用，我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我不但可以了解你，还可以了解啊这个你们企业里面的很多人。就举例说，我今天有这款产品，车库品牌入驻了我们，我想了解车库品牌，我一打开就会有车库品牌的介绍，还会有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做的这个节目也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那么别人就可以了解啊，车库品牌原来有这个啊，然后车库品牌里面像啊，你们都是品牌的这些啊里面的这个团队，那么团队都可以入驻在里面，就变哦，原来车库品牌有这么多人啊，他们分别干着不同的事，那么你们可以在这个针对业务这块，你们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来分享啊，你们今天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呀啊，因为你不需要一直在上面，你只要把重点分享出来，别人就会交来接哦。原来大家都在干着能够支持到我的这件事情，好，那我在选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车库品牌是对我有帮助的 ，OK， 我就可以来评估一下我是不是要选择你。最后如果觉得确实能够为我带来价值的时候，就缩短了双方之间的一个了解和沟通的过程。而线下呢，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有这样的体验，所以我们线下就会为各个能够为企业提供服务的这样的第三方啊，比如说我们会邀约车库品牌到我们的现场去做分享，告诉大家我们能为你们做什么啊，然后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来做的，最后你们能得到什么，然后我们要什么，我们有没有这样合作的机会啊。其实简单来讲的话，我们线上与线下就是做的同一件事啊，只是线下走的是深度，线上呢可能更多的是宽度，然后慢慢的呢，因为线下的这些活动呢大家都了解了以后，其实你会发现其实线上我们所开发的这些工具完全能够支持线下同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能够把那个宽度做得更大。举例说，我线下的分享我可以把它录成一段视频，或者录成一段语音，甚至我也可以在平台里做直播，我就可以很好的去表达自己，让对方了解我。那可能你们会问，就是比如说同样做直播，有花椒呀，有一直播，你们凭什么做，对吧？啊，其实这个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大家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的重点是做链接，他们的重点是做工具。那么举例说你在花椒上直播，你没有办法去找到你潜在的用户，你只能对现在的用户，对吧？就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分享的话，只有你们现在关注了这个频道的人才会听得到，而我的平台上呢，有可能比如说你是车库品牌，你们想服务很多的企业，举例说我现在因为我们刚刚开始，那举例说我过了一年两年之后，我的平台上有100万企业，那可能这里面有50万都是你们想服务的对象，你就可以直接通过我去链接到这50万企业，让他们有意愿的人来收听，这就是我们跟他们不同的地方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精准的匹配到他，就是你们想要的资源，就是我们的用户想要的资源，我们能够很开放的提供给大家啊，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不同。 中小微的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可以做一个展示，这仅仅是第一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匹配到很多的资源， 对， 然后可以做深度的一些培训呀、啊、什么的，目的的就是希望这些企业能够茁壮的成长起来。 对，是的是的、 那现在这个项目我们做到一个什么规模 啊？现在呢这个产品呢我们已经这个技术上的研发已经1.0版本的已经结束了啊，这几天呢正在做内部测试啊，希望能够让用户有更好的体验，然后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正式的推向市场啊。另外呢，线下的这个辅导课程呢我们也已经啊梳理的这样差不多了，我们在1月 14、15、16的时候，我们就会推出第一场啊这个公开的一个测试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课。所以整个产品已经到了马上可以面向市场的这个过程。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线上的这个产品当中，我们也为因为企业转型过程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加资本，资本就是一个投资和一个融资。那么我们但是传统企业家无论在投资或者融资上其实都是不太擅长的，所以呢，我们平台上目前以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帮企业家对接了几百家近千家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投资机构，邀请他们入驻到平台上。第一个就是他们可以有融资需求的这些企业，中小微企业可以直接跟这些机构去产生一个无缝的链接。我们跟现在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投融资的平台不同的是，我们非常的开放，你可以在平台上没有任何障碍的去预约平台上的任何一个投资人。另外我们还提供了在线的付费的一个视频咨询的这样一个功能，因为就是交流，我觉得如果用简单的语音或者文字的话，它可能难度会比较大，交流的充分度可能不太够。所以我们开通了一个1小时的语音咨询的这个功能，就是面对面的视频电话。这样举例说你觉得徐小平老师很不错，我的项目非常棒，我想找他聊一聊。那如果小平老师入驻了，你就可以在线上预约他的时间如果他可以跟您回复您，比如说我在几月几号的几点到几点有空，我可以跟你视频聊一聊。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跟他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品上进行面对面的这样的交流这样的话因为我觉得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咨询，因为最重要的就举例说融资这件事情，其实很多创业者经历过的过程跟我一样，我相信就是我们投了很多的 BP 都泥牛入海，一点消息都没有但是最重要的是现在没有一个平台提供的是，因为我觉得没有消息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回馈，就是我问题出在哪儿，为什么没有回，对，我想知道，这个才是关键。那我们平台就为大家，其实这个功能主要是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服务这样我就可以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我回家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调整让自己变得更好。 韩总非常详细的把这个项目介绍了在这个移动互联网如洪水猛兽般的到来的时候，中小微的传统的中小微企业的企业家们该怎么办？ 对， 我觉得别着急然后定定神， 对， 修修心， 是， 然后上上我们的突围的这个 app， 说不准可以找到一些机会。 对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韩总，谢谢您的到来， 谢谢大家。

情不愿有当下此刻，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 最动人的场面，

就把我的愿想起你过去丢向天际，一览无遗，不再神秘。像极春相见，似地转天旋，当一念改变，如果念你云烟。像极春相见，有了你的温柔调味。 梦名字的你，如永远的传奇，但总不经意地偷偷进入心扉。梦名字的你，如看不懂的好戏，但欣赏这气味，又不带着神秘。等啊等，痴痴等你，等你等他等到终于心死，就让我来给你后备，怎知他竟却又在惊惶你手臂。何以与他一起？是否抛开孤寂，总可以成知己？明智的你，如下雨天的天气，莫非一生伤悲，只怕被嫌弃？ 小雨是否